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大家来到勾炫的 YouTube 看看我们最新一集的快充你的脑了吗。这一次呢，就由我 Broccoli 李伟俊还有 Kelly 开心呢化身为房产 agent 来跟你说一些如果你要买房或者是要租房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来快充你的脑袋。 哎，我们来听听看呗。 我真的不 啊，只是这种新手小白对不对， 我真的就是很新手 啊。 如果是买 condo 的话 normally 啦，分成三个，你要问他，请问这个是 residential title 还是 commercial title 还是 commercial title under HDA？ I don't know what title title。 OK， 如果是以电费水电费来说的话呢，residential title 的意思是指今天这个是民用住宅用途的，它是不可以拿来做 Airbnb， 不可以拿来做 office。 对耶，如果有 Airbnb， 你会很多那种陌生人进进出出，会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 对啦，啊，这个只是 residential 代的，因为我觉得对买房对你来说应该是300年过后的事情。 所以我看了这个影片 一头雾水啊， 什么来的啊，还有分什么什么呆的呆的东西的， 啊，姐姐你已经28岁的人了，你至少去了解一下，就算你不买好不好。 我是那一种人，如果我要去买的话我才去了解的，如果我还没有要买的话我了解来干嘛呢， 就当成是一个知识啊，好奇小宝宝嘛。因为除了像residential 呆的，你应该听过 commercial 呆的。 commercial 那你有听过 soho 吗？ soho 我知道，就是一进去就看完全部东西的。 对，你有听过 soho 吗？ soho soho 我知道， 对，肯定会喜欢。听过 Sauvage 吗？ Sauvage 啊， Sauvage 我就有了。 Sauvage 是什么？ 其实有分成很多这种类型的，它可能是可以住宅，可以民用，可以做办公室，可以做美容院，可以做 office。其实你它的 title 真的很重要，或者是 commercial title under HDA。HDA 的意思是什么？ HDA 是什么？ HDA 不是一个病来的吗？ 那个是 HIV。Excuse you。 HDA 是又是啥？ HDA 的意思是 Housing Development Act， 就是有马来西亚房屋那个法律保护的 啊， 就是说今天这个屋子呢，它可能可以作为 Airbnb， okay。 啊，但是它的这个水电费呢是可以调整成 residential， 就可以让它水电费变便宜一点。反正呢，如果大家不要搞乱的话，如果今天你是真的买来，是纯粹组织家庭，不要太乱，要安静一点的，go for residential。 Okay。 如果你是比较想要追求方便、有投资性，可能或者楼下有店铺的，都 OK 的，也不介意那些水电费的 commercial 代的，可以问清清楚楚。 OK， 那如果是 commercial 代的，又有分成 full commercial 跟 HDA 啊。 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去到我们勾炫的 YouTube 看看完整版的快充你的脑就可以啦。 赶快去看起来了解起来吧，手就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别等啦出发吧。张碧晨的演唱会呢有举办2天，也就是9月12号还有9月13号啦，时间是晚上的8点钟，地点会是阿夏达 Arena Bukit Jalil 啦。第一场呢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没关系，第二场呢你还可以购买到入门票啊，那就是去到 my.bookmyshow.com 呢就可以啦。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炫猜猜猜猜什么冷知识呢？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莹莹可以回答的冷知识， 跟我最喜欢的来 猫咪喵喵喵有关的冷知识。 哦，啊，OK， 来， 大家都有看过猫或养过猫吗？猫有一个很可爱的部分是它的那个爪子， 眼睛也很可爱， 眼睛也可爱，它的那个。 是什么？ 就是他们有一个咕噜咕噜声啊！ 啊，什么咕噜咕噜声？ 你有养过猫吗？ 我没有养过猫，但是我看 过猫。像你台北讲，我懂个什么东西？ 咕噜咕噜哦，之前很兴的这个 trend， 咕噜咕噜， 这不是一个 trend， 咪咪咪咪， 不是，你真的很弱哎，连猫咪也不知道。我知道，可是我讲的 咕噜咪咪咪， 那个它听起来是两个声音的， 对对对， 可是我讲的是猫咪本身，它会发出。它的景象的部分会发出一个的声音，是很舒服的。 OK， 有点类似白噪音的那种声音是 OK 的。 Uh-huh。 另外一个可爱的点就是猫咪的胡须。 哦，那三条胡须。对， 就是猫咪会有的东西嘛。 Uh-huh。 那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猫咪的胡须到底是有什么特殊的用途的哈。 哇， A 处理猫际关系 ，B 测量空间的宽度， uh-huh。 C 用来捕抓猎物 ，D。调节体温， 我觉得应该是用来捕抓猎物吧，因为我真的看过猫咪啊，如果有老鼠经过还是有蟑螂经过的时候，看见它的那三条胡须啊直接顶上来这样子的，就感觉很像 天线这样的感觉，它 scan 到了现在有那个敌人，有那个老鼠，有那个蟑螂来了，所以它就挺起来然后要去抓它了。 可是挺起来的不是它的尾巴吗？ 啊，它的胡须也是啊，它的胡须如果没有那个蟑螂经过还是老鼠 鼠经过它会垂下来的，但是如果有经过的话它会挺上来，诶，它 scan 到了， 有 吗？哎，有敌人来了，它要去抓它。 你上一次 接触猫咪是什么时候？ 我去那个 salon 的时候。 salon 有养猫啊？ 有养那个猫。 Okay， 我那个猫特别大只的，很大只，大只到很像那个咖啡猫的感觉。 哦，咖啡猫，加菲猫， 加菲猫，你抱起来真的是重的哦，可以不用去做 gym 了，你今天真的是很大只。 OK， 所以你有观察它的胡须是真的有变化吗？ 有，从下垂变到了挺上来。 OK， 莹莹是又在乱讲话呢，还是真的有迹可循呢？回来听听看其他的朋友有什么想法吧。 OK， 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Itzy 的 Girls Will Be Girls。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来玩个猫咪有关的冷知识哈，来猜猜啊，猫咪不是头部会有那个胡须吗？ 嗯， 在它鼻子的部分嘛。 啊， 那这个胡须诶不是美观可爱而已哦，是真的有特殊的用途的。今天来猜猜到底是哪个作用哈？四个选项 ：A 处理猫际关系 ，B 测量空间的宽度， 嗯， C 用来捕抓猎物，也是莹莹选的答案， 对， 还是 D 用来调节体温呢？ 我们来听看 Johnson， 你觉得是有什么用途的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用来测量，因为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就是它胡须啊，如果这是要拿来做东西的话，是要跟触觉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看到这四个啊，比较有很大可能性的答案是 B 哦，用来测量空间。其实我也是有想过可能是处理猫际关系，但是这个问题是讲胡须有什么特殊作用吗？这样子如果要讲要处理人际关猫际关系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胡须，也是可以用尾巴其他方法等等的，所以我想来想去哦，我还是觉得答案是 B 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诶，他觉得是 B 啦，测量空间的宽度怎么测量啊？就是拔掉他的胡须他自己去测量嘛，这里有多少 cm 多少 m。 这一边呢，我看到现在是萧静3363的朋友，他就说猫咪的这个胡须的长度有时候很长嘛， right？ Uh-huh？ 跟他身体的宽度一样，会不会是可能他在过一些很狭窄的缝隙的时候呢，这个胡须就可以给他，就好像我们车的 side mirror 这样，可以让我们可以去感觉那个厚度，让我们不会撞到。你觉得有可能吗？萧静的说法 没有可能，因为我看过那些猫的视频啊，他们有做过实验的，就是前面有很多的障碍物啊，比如说像是瓶子啊，他们是可以很轻轻松松的，啊，这样子穿过去的，完全没有啊碰到那个瓶子倒下的，真的是那个空间很狭窄，它还是可以过到的。它厉害的点就是在这里。 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看猫的毛发很蓬松， 对， 但其实它的身躯呢，真的是比较细小一点， 是， 而且很柔软， 对，完全不会碰撞到任何东西倒下来的。 你赞同 Johnson 的说法吗？ 我不赞同，我觉得不是拿来测量空间 的，啊，真的吗？难道真的是处理猫际的关系吗？回来我们再听听朋友们的解答吧，来到0169988889告诉我们。 也，记得到 GoShen 的 A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啊，以 Cellcom Digi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啦。这就是 Semana No.1 手指 GoShen Beyond Trend。 勾炫校花2025，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的八强已经出炉啦。我们有来自 Taylor's University 阳光系的运动女神 Manda， 以及 University of Malaya 甜美可爱型的可盈。到底阳光型和可爱型谁可以博得我们观众的眼球，成为勾炫校花2025的总冠军呢？竞争越演越烈，大家尽情留守喽。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戴诗琪的揉碎夜的光。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跟猫咪有关的冷知识啊，猫咪的胡须啊到底是有什么用途的呢？四个选项 A 处理猫际关系，可能可以跟其他的猫咪交流啊， B 测量空间的宽度， C 用来捕抓猎物，还是 D 调节体温的用途呢？ 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答案呢？ 我猜是 C 吧，用来捕捉猎物。因为哦，捕捉猎物哦，就是以前我看那个 Tom and Jerry， 就是老鼠时常把那个猫把那个猫的胡须嘛，所以好像就是因为老鼠把了那个猫的胡须，是觉得拿来去捕捉猎物啦，所以我的答案是 C 了。 哦， 那个 jelly 有扒过那个 Tom 的胡须去捕捉猎物没？好像印象当中， 我只看过 Jerry 去拔了这个 Tom 的胡须。当做是报仇而已 啊，对，然后没有拿来捕抓猎物、啊、 是没有了。哎，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知道真的不能随便去剪猫咪的胡须吗？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讲的，今天这个题目是这个胡须对猫咪真的有特殊的作用。 嗯、 你如果剪了它的类的概念啦，好像你把那个鲨鱼它的那个鱼 翅 给剪了，它们就会哎掉了。 哦，就是它们生命里最重要的部位啦。 对，一定是对它们的生活或者生存上面有起着很大的作用。 嗯哼， 所以啊，汤泉就觉得可能是 C 捕抓猎物了。 我觉得是可能有捕抓猎物的可能性。对啊，因为那个胡须那个线啊、 uh-huh. 有点像我们捕抓鱼的那个线一样的概念的、uh-huh. 比较硬一点比较细一点的。 可是我们捕鱼的那个线是拿来钓鱼，前面有个钩啊，它的胡须又没有钩， 可能它的功能就是这样啊。可能它一抓到那个老鼠给它卷起来啊，给它卷起来。 你是越来越无厘头了亲爱的 跟它卷起来绑住、欸、然后就这样子玩啊玩啊玩啊，跟它玩哦。 有这种猫咪的话我不敢养、欸、它的胡须会绑架人家的、 欸，很好啊，跟你捕抓那些老鼠啊、 excuse、 蟑螂那些。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一岁大的小孩他用他的胡须去堵着他的那个鼻孔不让他呼吸那种小孩有时候会咬人类的嘛就那种 baby 养了小孩罢了是吗？ 没有，猫咪有时候如果猫咪不可以随便跟真的是刚出生的 baby 放在一起，因为那种 baby 真的还很弱小， 对， 所以如果动物去攻击它的话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因为它会奋不顾身的去保护它的孩子，它就会可能去咬你还是抓伤你的。 对 啊，所以你还觉得会是 C 用来捕抓猎物吗？还是调节体温？还是处理猫际关系？ 还是别的听众有别的答案的？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赶快来反驳我吧。0169988889啊，手就勾选 Beyond。 你好，我是YY。 你听过的歌曲来自以慧的热恋冰淇淋。以慧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呢，哎，到底是几时呢？那就是9月19号晚上的8点钟啊，地点会是 Zep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浪就是给你正确的答案喽。第一场脑洞大开， 歌选猜猜猜，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猫咪，大家都喜欢很可爱嘛，那猫咪的胡须又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呢？你有仔细的了解跟研究过吗？四个选项让你猜。 A 处理猫与猫之间的猫际关系、 嗯、 B 用来测量空间的宽度啊， C 用来捕抓猎物，还是 D 调节体温呢？ 哎 ，before 揭晓答案，我们来听看最后一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特殊的作用呢？ 是 A 吧，处理猫标关系吧，可能他们拿一个猫，公猫跟母猫贴在一起，这样子用胡须这样子碰来碰去，是这样子吧？ 哎，可能真的是哎，它的那个胡须类似好像红线的概念，就牵跟别的异性猫咪呢，跟它牵红线在一起了、啊，就可能他们就是 partner 了，就是另一半，就是属于它了。 而且现在有时候你看到那些很爱猫咪的主人，他们会用他们的脸去磨蹭他们的、宠物，也就是猫咪的脸颊、 啊， 就好像表示爱意的成分， 然后就会发出一点点的声音。 对，所以你觉得有可能猫真的用胡须去跟其他的猫来这样子磨蹭？来接触吗？来繁衍后代？ OK， 如果 A 跟 C 的话，我觉得是 A 是有可能啦，我觉得是 A 啦。 你今天 ABCD 都讲可以，到底哪一个？ 没有，我没有讲 B 可以啊，不可能拿来测量那个空间、啊、我不觉得是 B， 我觉得是 A。 恭喜 YYY 莹莹今天是否能答对呢？猫咪的胡须有的作用是 B 测量空间宽度、 啊、真的没。 对，因为猫的胡须呢，其实它是有非它的胡须里面的那些细胞，它的构造呢、嗯、是有高度敏感的那些神经系统的。几、 哦、 高度敏感呢？就是它这个胡须是可以检测到，如果今天在远方角落有哪一只动物啊，蟑螂还是什么，它们可能扇动它们的翅膀，会造成那个气流的变化，它们都可以 sense 到。 哇哦！ 所以在黑夜里面呢，你有发现像猫咪就是捕抓猎物的高手吗？ 真的、 啊，它可以去感知那个空间，知道哎猎物在可能多远多近，或者是他今天要从哪里钻来钻去，他都要靠他的那个胡须来感觉整个空间的大小，才不会撞到东西。 是，难怪了，他们过很狭窄的一个空间呢、啊，他们都不会撞到东西，原来是这样子的原因。 OK， 但是今天还是要给莹莹一颗星，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有答对一点点。 是， 因为根据像是一些科学家的研究，还真的发现像猫咪他们的胡须，的一些朝向的方向， uh-huh. 确实会反映他们的情绪。 Uh-huh. 例如，可能自然下垂的话就是放松状态， uh-huh. 那如果下 向前延伸的话呢，你讲对了，给你一颗星，有点好奇或警觉性在啊。那如果是向后紧贴的话，可能是害怕或愤怒 哦。有这样子分呐、啊，原来 养猫人士可以记起来啦，所以就可以让你更了解你的猫咪到底在想什么喽。 OK， 我学到了，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